情世界，留下你虚假的美。我真的好累，你要的我都学不会，为你伤悲，为你憔悴，你让我恨。想要的只是风花雪月，何必在乎我是谁，又何必如此虚伪。我真的好累，你要的我都学不会，为你伤悲，为你憔悴，你让我恨 上对你微笑，常常像我说的话。

次我走，一个人走，交叉路口，自己生活。这次你却说带我走，某个角落，就你和我，像土壤抓紧。 无人替代，多么被你玩弄姿态， 你玩弄